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78面第二行啊，最后一句看起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。苏超云：往生净土要须有信，千信则千生，万信则万生。信佛名字，祝福即救，祝福即护，心常忆佛，口常称佛，身常敬佛，是名深信。任意早晚，终无再住阎浮之法，此策法信心最为切要也。莲池大师在《弥陀经疏钞》里面这几句话了，非常重要啊，给无量寿经呢，此地讲的可以说完全相同啊。念佛真正求往生净土，一定要真心啊。可是这个心太难了啊，实实在在不容易。要有这个信心，那是世间真的是第一等有福报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生做佛去了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做好佛谈何容易啊！啊，到顶点了啊！佛是佛慧而作尊啊，我们常常念三皈依的时候，皈依佛而作尊啊。第一个是智慧圆满了，第二个是福报圆满了，福慧而作尊，足是满足啊，就是圆满的意思啊。如果不是大智慧大福德，他不会相信啊。真相信的，你看乡下阿公阿婆啊，非常贫苦，也不认识字，但是他就真心，你跟他一讲他就信，他就老是念啊，念到最后你看他往生的时候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，做佛去了。我们不能瞧不起他，那是世间最有福报最有智慧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法叫难信之法了。什么人难信呢？知识分子难信，上至下狱都容易啊。上至他一听就明白，他就能马上相信。下狱像老太婆，他什么都是，他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，遇到缘了，你给他一讲他就相信啊。锅炉匠不认识字，他真相信。你看念了三年站住往生啊，往生了还站三天，等老和尚给他办后事啊。极乐寺往生的修无法师做泥水匠出身，也不认识字，往生都潇洒啊。极乐寺刚刚建成，谭旭法师的跟香港的缘很深了啊，晚年都住在香港啊。像常怀法师、大光都在学生 啊，那个时候他建成了，他老人家是方丈，定西法师是当家师，啊，是道场建成头一段大师想开戒，请地仙老和尚做德戒和尚，啊，当然开戒需要很多义工，修无寺是外面来的，啊，发心在道场做义工。啊，分配的工作是照顾生病的人。那个时候的戒期三个月。啊，三个月当中难免有些伤风感冒需要人照顾的，他就做这个工作。啊，非常认真负责。啊，可是住了没多久，有一天向老和尚告假，他要走了。啊，谭老是很有修养的人，啊，出家人来去自由，啊，没有意见，啊，定西法师就没有老和尚这个定力，啊，就责备他，你看你这个出家人没有长远性，戒期只有90天。啊，你怎么就想走了呢？啊，修布斯说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。我这两个老和尚一听着，啊，你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啊？不出10天。啊，请常住给他准备200斤劈柴，准备火化。啊，到第二天他又来找老和尚，老和尚，我明天就走了。啊，匆匆忙忙赶紧他的办公室。真的。第二天就走了。啊，有几个人帮他助念送他往生。啊，送往生的人看到他这么所在呀，啊，盘腿坐在床上。哎，还跟他说，我说法师啊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该留几首诗啊，留几个偈子给我们做纪念啊。他告诉大家，他说我一生呢苦恼，这出家人非常苦恼，都是做粗活啊，也不会这个也不认识字啊，也不会作诗，也不会做偈子。他说我最后我有一句老实话告诉大家，给大家做个纪念。他说一说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，就留这么一句话给大家做纪念。啊，戒坛开戒那一天，地仙法师到了，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赞叹了。啊，这才是出家人最好的榜样啊，那么清楚，那么自在啊，一生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经都不会念，这些东西在出家之后再常住，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做啊，所以就修苦心了。啊，我们所看到的啊，像这种一般人认为是下下根，他真信真想去，他就真去成了，千信千生了，万信万生了。那不信就没办法了，不信不想去啊。这是你看民国以来多少人做出这个好样子给我们看啊，国内海外我们都看到了，不是假的，这个事情是真的啊。这一部书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， 黄念老的注解注得真好啊！啊，我们为了报二老之恩呐，特别这一次来学习注解，跟大家分享。啊，这把极乐世界讲透了，十方诸佛刹土啊，找不到像极乐世界这样美好的学习环境。啊，这个道场阿弥陀佛建立的不容易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出家修行的时候，比丘啊，法藏比丘啊，发四十大愿、四十八愿，无际的修行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每一愿都落实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，当然因是自信本具的德能啊，但是缘就是阿弥陀佛本愿跟他的修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一切都不是人工所成就的啊，那个地方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铸造，自然成就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我们现在明白了啊，佛在经上常说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它是心想变现出来啊，心想有这么大能力，有，我们也有心想，我们变不出来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心是散乱的，我们想的那个力量不能集中，他的力量集中啊，就像光一样啊，你光的力量不可思议啊，我们今天灯都光打开，四面八方去照，分散的，隔一张纸它就不能透过，如果把光集中成一条线，钢板都能透过，你说那个力量多大啊，极光啊。啊，不要让它到四面八方，让它向一点一个方向去走，那个力量多大。所以佛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。我们能把心集中在一点的话，烦恼就断了。啊，不但见识烦恼，尘沙烦恼，连无明烦恼都断了啊，禅定是什么个道理啊？就是把心置于处啊，定在一个地方，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我们今天念佛都不能学习啊，念佛的方法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度舍六根，今念相继。那我们今天念佛还有很多杂念，还有很多妄想，这就是你心散乱，这就是你信心不足。你念佛功夫不得了啊！如果真的能够歇心，就是心不往外跑了，就集中在阿弥陀佛佛号这一句上啊，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个力量就不可思议了，这个力量可以灭先前的烦恼，甚至于把习气都断了啊。中峰禅师元朝时候人， 三世心念佛是他造的，啊，他在里面开始两句话说得很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正报转了，一报跟着就转了，一正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净宗的书生，净宗的稀有啊，净宗为一切诸佛之所赞叹，就是方法太妙了。啊，只要你能够摄心，就是度摄六根，就摄心。啊，一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成佛有余啊！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所以一千个相信，一千个人往生。一万个人相信，一万个人往生，啊，信佛名字就是信阿弥陀佛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可是人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对极乐世界不认识，知道有极乐世界，认识不清楚，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念，还放不下。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给我们做榜样，那就是事要做，要帮助一切众生啊。但是人家是随缘妙用，那随缘是恒顺众生的，随喜功德的，妙用是不着相啊，丝毫不沾染啊，啊，心地清净，没有受到一丝毫干扰，这叫妙用。啊，对于宇宙万法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啊，度众生有没有度众生念头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他起心动念没有？49年讲经说法，动念头没有？真的没起心没动念，这叫妙啊！啊，那他为什么能现身？为什么能说法呢？自然，众生有感。众生东西有感，佛菩萨应，应的时候是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应是回应啊，像我们敲鼓，那敲下去，哎，他就想那个鼓有没有考虑，哎，我要怎么样回应你？没有考虑，大扣在大名，小扣在小名，不扣在不名。我们想佛，求佛帮助，佛立刻就应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起心动念叫妙用啊，起心动念就不妙了，凡夫了。啊，他为什么会有反应呢？反应是本能自然的，所以回归常寂光还是有反应，不是说回归三常寂光就没有了，那不是的。啊，常识报土还有相，有色相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为什么有色相，没有起心动念会有色相呢？因为他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习气 变成这个十宝图，叫发心图、发心身。啊，这个里面的人决定没有分别之处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起心动念都没有。啊，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啊，真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十宝庄严图。啊，最后一个不生不灭的常寂光，常寂光里面没有现象，但是它一切具足。圆满具足，啊，像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这就包全了。啊，如来是讲自性，自性里的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啊，这个德能今天讲能力，你什么都会，万德万能，啊，相是相好。一真庄严，通通具足，一样的不缺。啊，佛常讲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一切万法是心现的，啊，千变万化那是实的事情，那就是分别之处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会变化，不起心不执不这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没有变化，所以十宝图没有变化。啊，佛法里面初舍真跟妄，会变的是妄，不会变的是真。所以十宝庄严图不变，我们称它做一真法界。十法界是千变万化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人有分别有执着，十宝图里的人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个要搞清楚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在哪里学？生活上学。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学什么呢？学不起心，不懂，就学佛，这难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学菩萨，菩萨不分别不执着，可以学了。啊，如果再不行，学阿罗汉，阿罗汉只有一样不执着，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不执着。不执着学成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你就晓得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，执着来的。有执着就有六道。啊，我们一般讲情执。啊，情执断了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分别起心动念没有了，死生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死圣是净土，啊，六道是秽土，啊，死圣是净土，哎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，相当于死圣法界，凡圣同居土相当于六道，啊，但是极乐世界只有两道，没有六道。啊，那一边只有人道跟天道，啊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罗刹，没有阿修罗，啊，那一边只有善人、善因、善果，没有恶因，没有恶报，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不但要断恶修善，更是提升一步呢，染净多离，这才到十宝图啊！十宝图里头没有染净啊！ 所有一切对立全没有了。啊，自他这个念头没有了，众生跟佛也没有了，平等世界。啊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啊，念老注解这一部经引用了190多种经论，讲得太好了啊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前面说的很多，后面还要反复说啊，不怕重复，重复越多越好。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，什么道理？一千遍呢，你心定了啊，心定了是得到三昧了啊，一千遍读下去了，你就明白了，你不用记，自然的啊，印象就很深刻，他就开悟了啊，得定开悟啊。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不行啊，得不了定啊，也开不了悟啊。那开悟之后什么都通了，没有学过的也通了，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啊。你学佛连这个不相信那可惜了啊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样子啊，踏实实现，做一个知识分子啊，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，好学，广学多闻，什么都想学啊。19岁离开家庭，出去参学。印度在当时文化水平世界第一，超过中国。啊，是宗教之国，也是哲学之国。啊，印度人，无论是事法跟出事法，都重视禅定。啊，所以修禅定是非常非常普遍。啊，得定人之多。那也是没法子计算的。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。啊，佛经里头有讲，释迦牟尼佛对这个是完全成就了。四禅八定得到了，六道里面的事情你一清二楚。为什么？你见到了。你契入境界了。啊，上面到飞翔飞，飞翔诸天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业因果报啊，全都知道啊。限量境界，这不是理想，不是推测啊，限量境界，亲自看到的，接触到的。啊，可是要问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啊，像这些问题，没有人能回答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，把求学放弃了。 啊，在恒河边上，毗婆罗树下落定，入更深的禅定，啊，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，这叫放下什么？现在叫放下所执障。十九岁出家，放下了烦恼障，两个阶段呢。啊，又过了十二年学习，把所执障放下，再大彻大悟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，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所知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。你要无所不知，先要做到无知，无知而后才无所不知。那无所不知从哪来的？自信，你见性，性德里头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一切一切都无量。啊，你全知道了。啊，所以东方人学这个东西都管用，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六道里头哪一道问题都能解决。啊，这天人死啊。那东西不要学啊，学那么多干什么啊？夜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得定开慧啊。印度人是走这个路子，中国人也走这个路子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把印度这些方法儒接受了，道接受了啊，所以儒释道都有大圣大贤出现在世间啊，外国没有啊，外国看到了科学家啊，有哲学家，他们有修定，他们有开智开悟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我们的修学就有方向，有目标了。弥陀名号功德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，后面还要讲。你真晓得他功德不可思议，你才真肯念呐、啊，你才欢喜念呐、啊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把变法界、虚空界全念到了。啊，所以信佛名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或者就是阿弥陀佛。莲池大师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念佛就念四个字，有人问他，你教别人，教别人念六个字，自己念四个字，要问他为什么，他告诉人，我决定这一生要生净土，我就念四个字，因为经常讲智持名号，名号就是四个字啊，南无两个字是皈依的意思，是恭敬的意思啊，那是客气话，我不要念那两个字，我直接就念持名，支持名号嘛。啊，那不想求生的念六个字，对阿弥陀佛恭敬礼拜啊，这个好，你会得福啊，所以加上南无，那是得福一遍的事情啊，不用南无，而真的要往生，完全听阿弥陀佛的教诲啊！阿弥陀佛教我们支持名号，我们就是四个字，这不一样啊！啊，大 道，如是大道，真道，简易、简单、容易，绝不麻烦。啊，真能成就。你看有人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开悟的，啊，民国初年这个法师名字我记不得了，银川回忆录里的有，可以查晒蜡烛的和尚，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，是个老实人，没有智慧啊。啊，夏天人家晒衣服，寺庙里晒经书晒书，啊，有人告诉他他是香灯寺，香灯寺你管一下蜡烛放着上没了，搬出来晒晒，结果一晒都晒化掉，晚上做完课的时候没蜡烛点，啊，他就把那个晒化了的时候点上，这个维诺斯看到了，啼笑皆非，向老和尚报告，老和尚好了换人，啊，别叫他干香灯了，看他那么老实，老实人有福啊，老实人成就会成就啊。方丈和尚认识他，啊，叫他到阿育王寺，那里供这个释迦牟尼佛舍利，叫他拜舍利，一天三千拜，拜上三年，他开悟了，啊。他能做诗，他能做祭祀，他不认识字，就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他说别人给他写，送给老和尚，老和尚看真开悟了，啊，开悟了请他讲经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啊，所以什么人有福啊？老实人有福啊，老实人有成就啊！啊，我们真信阿弥陀佛，诸佛即救。这个诸佛有两个意思，一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讲的诸佛，全是讲阿弥陀佛。欧耶大师的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。啊，另外一个意思是方诸佛。受方诸佛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弥陀弟子哪一尊佛不另眼相看呢？尊重阿弥陀佛，你阿弥陀佛的弟子都被尊重了，这一定的道理啊！啊，诸佛就护念你，心常忆佛，常常想佛，想佛的四十八愿，想佛的无界修行，啊，想佛无量无边无尽的恩德。啊，建立极乐世界的道场，帮助十方世界苦难众生，特别是六道。啊，让六道众生也能像大菩萨一样，一生究竟圆满。弥陀经上说，极乐世界诸上善人是指谁啊？等觉菩萨了， 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极乐世界哪一种人最多，等觉佛的最多？住上善人智慧一处啊，等觉菩萨从哪呢？十方世界的等觉菩萨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！等觉菩萨是上上根人呐、啊，他知道啊，他要亲近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成妙觉。那么这些人在极乐世界，同时也给下面的方便土、同居土做示范作用。啊，等于说在极乐世界给阿弥陀佛当助教。啊，让你得到圆满的信心，圆满的信心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他方世界你找不到的。啊，心常忆佛，口呢常称佛，称佛就是念佛，身常敬佛。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，我们要把心量扩大，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是自心变现的，我们在还原观上读到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显一体，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这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。啊，哲学还没有发现。啊，所有本体论都很模糊，都讲不清楚。啊，本体是宇宙万有的根，它从哪来的？啊，总有个出生的地方啊。大乘讲得清楚，啊，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啊，其二用，二用就现一现证，啊，一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。万事万物，正报就是自己身体。啊，正报不指别人，就指自身。啊，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己是正报，阿弥陀佛，所有菩萨是异报。那是我们的生活环境。生活环境里的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，自然环境。啊，所以正报是自己。要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主来说呢，那西方极乐是正报，是阿弥陀佛，所有这些往生的是他的依报。啊，依真庄严呐！啊，依报跟正报都有三种周边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这三种周边是今天讲的科学啊，第一个周边法界啊，境界是怎么出现的？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波动的现象，真的，意念不觉就是波动啊。波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万事万物？科学家说频率不相同，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，快的 就变成液体，再快的就变成电流，变成光，它是频率不一样，全是波动。物质是波动现象，念头意念也是波动现象啊，只要它动，立刻就周边发现，所以这个速度没有办法能相比的啊，所以物理的速度很慢啊，光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太阳到地球还要8分多钟，我们念头才一动啊，周边发现了，这就是自信。自信没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所以它一动就周边发现啊。物质，我们这桌椅板凳，这都是波动现象，它的波动也周边发现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物理，它是心理，性自信，这性理，自信的性理啊，它周边发现，它没有大小，它没有空间，它没有时间，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个一体呀。啊，我们说一个共同体，实际上的是那共同都不需要，它就是一体，整个宇宙是一体啊。我们起心动念谁不知道？只有自己不知道，自己因为烦恼习气障碍了自信啊，凡是得清净心的人都知道，心不清净的人不知道啊。心底果然是清净平等，你说他们有一样不知道这个信息比什么都要紧。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我们才晓得今天世界地球出了事情，谁会出了事情，地球出的，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出的啊？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灾难化解啊？让地球让社会恢复正常，有，而且很容易啊。但是现在问题在哪？问题现在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自己的自信了，叫迷了，迷失了自信了。啊，诸佛菩萨大神大仙是什么？是你的自信，不是别的。啊，无一不是从自信信德里头流露出来的，从自信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它不是别的。这不信说不信佛是不信自己，啊，不信自己的觉性。啊，不信菩萨，不信菩萨的平等，不信阿罗汉，不信阿罗汉的清净，清净平等就全是自信。啊，幸福是什么？懂得了，原来信自己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说，常说人要有自知之明啊！啊，人能够自知，他就不是凡人啊。事法里面他是圣贤君子，佛法里面他是佛菩萨，他是阿罗汉啊，他自知，自知就是自觉啊。所以身常净福，净福就是净一切人，尽天地万物啊。我们中国礼记里面所讲的去离头一句话，无不尽，一切恭敬啊。为什么？心得， 尽自己，要能把这几句话都做到了，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。阎浮是我们地球，换句话是你能做到的，随意随便什么时候你不会再住在这个地球上，住在这个六道轮回了，你超越了，你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此就是这样，这样策发信心呢，最为切要这些开始帮助我们，策立我们要发信心。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佛是自己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树木花草是自己，山河大地是自己，细心去体会，下面一段特标特别标示出来，一念尽心，智心愿生。一界随愿得生，这不可思议功德了。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。一念觉了，念念觉。慧疏曰：明往生正因，唯在心。一念不一念多少苦就在一念这一念是现前一念，非过去非未来，有教行信正缘，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，故曰一念是名一心，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，获得金刚真心者，横超五趣八难道，必获现身十种业。一心一念，事出事法都重视，最怕的是念头杂了，心乱了，那就难了整个都破坏对自己来说，第一个身体健康失去了，你不健康了，一心一念的人决定健康他不会生病，为什么呢？生病就是我们身体器官细胞受到污染污染就是病毒， 现在叫做病毒。啊，心一清净呢，这个污染马上就消除了，自然恢复正常，这就健康啊！啊，这就有福的人了、啊。所以一心一念是有福的人了、啊。他居住这个地方叫富人居福地，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医报随着正报转，这叫有真正修行人住在的地方，怎么会有灾难？啊，不善的心性感召来的灾难啊！杀盗淫妄招来灾难，自私自利招来灾难，贪嗔痴慢招来灾难。你这些东西都没有，哪来灾难？啊，一定要想到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差别在哪里？你看人家居住的人都是上善之人，住上善人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居住的跟十善相反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十恶之人啊，十恶之人，头一个身体多病多灾多难啊，多烦恼多病苦啊，居住的地方多么多灾变啊，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这么多年慢慢的通通都体会到了。啊，那么西方世界是净土，净土的真因是心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，那一心就是清净心，一念就是清净念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的真因呢。啊，获得金刚真心，金刚是比喻永远不坏啊，真心确实永远不坏，所以横超无趣八难啊，无趣就是六道轮回，你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八难里面包含三灾啊，三灾八难都化解掉。啊，我们现在地球上就是三灾八难了。啊，必定获得现身十种意，现前的利益十种。啊，第一种，民众护持意。啊，它当中六了，我们把它补出来。啊，民众是鬼神道啊，鬼神道对你尊敬啊，对你护持啊，啊，这些事情在佛门里头，祖师大德著书里面呢讲的很多。我们现在稍微留意一下看着，你眼前能看到很多第二智德具足啊，这个智德具足 就是自信里面的心得。只有信德才能成为智德。啊，具足是一样都不缺。啊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智德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都是值得了。自信里头圆满具足啊，在大乘里面十善、三规啊、戒律、通常我们在学习的啊，净宗同学在一起修学的五个科目，我也不要复杂啊，大家好记。净业三福、六合、三学六度、普贤十愿，值得了。每一个德末里头都具足万德万恒，华严上说的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，一多不二啊！啊，我们自己本身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？第三，转恶成善。啊，有人问道，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是不是真的？在这个世界上，相信是真的，人数应该占50%，一半一半，还有一半人不相信。啊，人不相信，鬼神相信。啊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中国也好，外国也好，啊，鬼神附体的事情，我曾经问从美国回来的同学，美国有没有附体的？有。日本有没有附体的？有。都告诉我。啊，附体是鬼神附身呐、啊，偷一些信息。啊，那么在外国还很盛行催眠。催眠当中能够也能透很多信息啊，催眠人让一个人回到过去生，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啊，居然能够回到过去几十世啊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确实有轮回。啊，我住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有个同学给一份报告给我，那完全是外国人，有从出生到来的，有从天到来的，有从别的星球上来的，啊，到地球上投生的，啊，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灾难怎样去应对？连美国布莱登都说过，啊，他很简单说了三句话，跟佛法完全相应。啊，他希望全世界的人 在2012这一年当中，大家要回头，要去悟，弃恶扬善，就是我们此地讲的转恶成善，就这个意思。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断正心念，起心动念与性德相应，不必那么多，不必那么麻烦，用中国12个字就行了。起心动念不离这12个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如果是这样的存心，2012的灾难可以化解，不但能化解，会将地球带上更好的方向。这话真的不是假的。那现在问题是，几个人肯回头，几个人肯相信？关键还在信的问题上。那么我们希望信的人，我们就真干。我们真的能够把古圣先生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古圣先生的教诲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，我们自己得救了，也救了社会，也救了世界，无量功德啊。所有方法里面最善的、最完美的、最为天地鬼神所赞叹的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确实诸佛赞叹，众神赞叹，那我们念佛法门呢，念佛是正宗啊，决定不能疏忽。一定要转恶为善。过去没有人教诲，不知道。造作了很多不善的业，现在知道了，忏除业障。怎么忏除？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法重甚至不重形式，这句话是他老人家教过。我们相信呢，这都是古代祖祖相传的。我在新加坡有一天跟纳丹总统在一起吃饭，我跟他坐在一起，那个时候他没做总统他是新加坡驻美国大使，刚刚离职回到新加坡，有机会我们在一起吃饭以后做了总统，我们也常见面。告诉我，他是印度人，信印度教，他最佩服的佛教，就是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我一听一论，这人是内行不是外行。张家大师给我讲这句话之后，我没有听到别人说过，只有听他讲的，跟张家大师是一句话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那怎么样忏悔呢？忏悔是后不再造。你知道做错了， 以后不再重复，这叫真忏悔。啊，具足忏悔那些仪规，做完之后明天还照做，那不是忏悔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这个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真觉悟啊。啊，真觉悟哪有不改邪归正的道理？啊，所以真正关键还在有个觉悟啊。这就是世尊为什么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啊。我们在经典里面去看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跟大众在一起念过一天佛，如果有这个事情，一点大书特书记下来没有。释迦牟尼佛没有给大家在一起做过一支香的禅，没这么记载。啊，这什么呢？就是佛门的谚语常说啊，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则个人。啊，老师只把这些事实真相、诸法实相给你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怎么个修是你自己事情，老师才不问你。才不管这个事情呢！啊，84000法门，你自己看着办就是。啊，所以佛法是师道啊！啊，你明白之后啊，你就得要改正了。啊，思想错了，把思想改正过来；言行错了，把言行改正过来。这叫真修行啊！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，思想是心的行为，意的行为。这现在最麻烦的叫心坏了，他全想坏的，他不想好的啊，全迷了，完全不觉了啊，看经看不懂，听经听不懂，麻烦就发生在这里。啊，为什么不懂啊？他怀疑。现在小孩，你看从小就教他怀疑，认为不怀疑就没有智慧。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教人不怀疑，从小就教老师。啊，科学是要靠怀疑才能发现。啊，可是伦理道德一怀疑就完了。啊，心性这一门学问，怀疑就没办法，丝毫都不能够切入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常讲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你得十分利益，啊，百分沉浸你得一百分利益，千分沉浸你得一千分利益，万分沉浸你得一万分利益，有丝毫怀疑的全破坏。心性之学要从定中你才能够体会到，心浮气躁入不了门啊。事出世间法不一样，求真理求智慧，中国传统的方法，大乘的方法非常管用。 啊，我们求现在科学佛法比他们的方法还要管用。啊，你看他们用这么多的心思，啊，用数学来推算，用精密仪器来观察，发现佛在3000年前什么仪器也没有，啊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他在禅定当中发现。啊，禅定里面看到宇宙的缘起，啊，看到物质精神啊自然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情。现在科学讲的没他讲的那么清楚，那么透彻。啊，那佛说的靠得住吗？不是释迦牟尼说一个人见到，佛告诉我8地以上都见到。啊，大乘52个阶级，摄诸啊，从摄性起，摄性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妙觉，52个位次，最高的5个位次，8地、9地、10地等觉妙觉，这5个位次的人全看到，那就不是假的了。这5个位次的人有多少啊？这数不清啊。啊，他们定中啊能观察到宇宙起源的现象。啊，那个无始无明从哪来的？阿赖耶从哪来的？啊，这些现象怎么发展？最后开始回归自性，很大的一个循环了，很有味道啊！啊，从一念不觉开始，啊，阿赖耶出现了，啊，循环到最后又成佛了，不见了。啊，物理学家研究宏观宇宙。啊，他们的报告书，他们发现的宇宙只能见到全宇宙10%，另外90%不见了。啊，我们听到这个话，我们会一笑。到哪里去呢？他不知道，我们知道，回归自性，也就是说。十报土地宇宙他们能看到，长激光看不到，因为长激光没有现象，科学能够接触到的一定现象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那这3种现象自性里都没有啊，自性与清净圆明体了，没这3种现象，所以科学就没办法了，探测不到了啊！所以这个精神现象从哪来的？量子力学家说无中生有啊，佛讲自性清净圆明体所生的，比他讲的清楚啊，因为自性清净圆明体3种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常常用空来代表，空不当作无讲啊，它存在，而且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它要不在就不能现象，既能现象全都它在啊，连虚空都它见的啊，时分就是时间，方分就是空间，你看《白法明门》里头这个2种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，不相应行法24种 啊，所谓不相应刑法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，啊，完全是抽象概念。你看看佛讲的多清楚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如果一回头来学大乘，他成就后很快。啊，因为他们的心相当清净，他们有清净心，他看不到。啊，我昨天参观这个高雄，他们做水实验。啊，做水实验的人心要专，要清净，才能够发现水洁净。如果心不清净，心是浮动的，看不见。你看，连这一点东西都需要静定的功夫啊，你才能看到水接近里头的雪花。第四个，祝福护念，肯定的，你是善人，善于善相应，亲近就与佛相应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决定得佛护念。啊，佛帮助你，照顾你啊。你迷失方向的时候，他来帮助你纠正。啊，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人。慈悲到基础。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体，我们不知道，他知道啊，他一定要照顾啊。啊，好像我们有一个细胞染上病毒了，我知道一定要把它治好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他跟我是一体啊，他跟别的细胞可能不知道。佛菩萨知道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没有任何条件的啊！我们现在遇到的时候，人家以好心善心对待我们，大概是多数人怎么回应呢？哎，小心着，他会。到底他是什么用意？他存的是什么心？你看，怀疑他，不相信啊，不相信这个世间会有好人啊。现在社会确实如此，但是在过去，人跟人有信心。啊，我们从小住在农村，农村也有商店，去买东西都赊账。啊，就是一句话了，大家都有信用守信呢。啊，甚至于说记账记漏掉了。到时候人家照样还钱，这是没记到，你忘掉了，你没记上啊，哪一天确确实实的啊，人守信啊，现在人对人不相信啊，啊，别人不守信，我们一定要守信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生活很艰苦。啊，善导寺，他有个佛经流通处，买卖的，是个老居士，管理这个事情。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好书就拿走了啊，告诉他啊，我有钱的时候我再来还你。有时候他记，有时候他又忘掉了啊，过了几个月我就还钱的时候他就不记得了，真有这个事情，我是真有啊啊，书在我这个地方啊，啊，他很感叹，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。啊，如果真正懂得因果，杀生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啊，敢不敢伤害别人？不敢。啊，敢不敢欠债不还去欺骗人？不敢。为什么呢？吃亏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说吃亏是福啊。啊，难得糊涂啊。糊涂人不跟人计较。啊，别人占了我的便宜欺负我，别计较。好事情。啊，命里有的肯定有，丢都丢不掉，命里没有的求不来，想尽方法也求不到。啊，能真正求到的还是你命里有的，那个何苦呢？啊，所以人真正要是懂得因果的道理，他心就定了，绝对不会为非作歹。他知道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啊，以因缘果报这些事情，历代记载的太多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《聊斋志异》，蒲松龄做的。里面都是神怪这些故事啊！我小时候读了一遍，我认为是真的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亲自看到的啊！不是假的。我看的是狐狸精，抗战时期，那个时候好像我大概是15、16岁。啊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面。啊，这个农民家里很没落了，过去是个大家族。啊，他家有楼房，楼上十几年没人上去，楼上住了狐狸。啊，狐狸常常下来，已经变成人的样子了。一般讲，狐狸500年才修成人身，大概他差不多了，修成人的样子。但是面孔很模糊，看不清楚。很多人看见，我也看见一次。啊，从来没有人看到他的面目清楚的看到，啊，都是模糊。啊，穿着长布大褂，啊，长布大是男的，不是女的。啊，这就仔细去找到他，一转弯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。直到他住在楼上，啊，那个不是假的，不是一个人看见，眼看花了，不是，好多人看见，都知道这个人家上楼上住了一窝狐狸，啊，还不错，相安无事，他也不害人，啊，人也没有人上楼去看。啊，这是一桩事情。另外的时候，抗战胜利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怪事情。啊，是我一个亲戚，啊，表叔，啊，他们是农民，啊，有一船的稻米，从我们家乡运到南京去卖。那个时候用帆船， 帆船从我们家里到南京大概要走四五天啊，就走三天，回来的时候要走一个星期。我们到南京是顺水下水啊，所以速度比较快啊。米上船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一只像黄鼠狼从跳板上走到船里去，大家感觉到很压抑，找啊啊，把米匆匆搬出来的时候没发现，这就看化了，看化了啊！一船米运到南京啊，到南京之后啊，这一船米没有了，这个麻布袋还是那个样子，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，才知道看的没错啊，大概是被这个黄鼠狼拿走了，那无可奈何 啊在南京住了几天，回去回到家里面去了，米在仓库里，他怎么样把它搬回去没人知道啊，这是亲自看到的事情，这不是假的啊，他能把一船米给他搬走，一粒都不留啊，那可能家乡人讲你得罪他，他给你开了玩笑啊，他没有伤害你啊，这些事情你亲自看到你怎么相信啊，朱金周老就是告诉我他亲自看到鬼，他相信的才修复啊，他的老岳丈张太炎是佛门弟子，他都没不相信啊。抗战时期他住在重庆，他是学财经的，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做四川跟西康两个省的税务局长啊，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是浙江人，回到浙江财政厅的啊，在重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朋友打麻将，大概打到两点到中三场，回去走路啊啊，有路灯，那个路灯很远才有一颗，灯泡是二十之光的，只看到那个亮，已经没办法找见路啊，只是一个方向的啊。晚上回去，在半路上的时候，他看到前面有个人，是个妇女在前面走，也是一个人，没有感觉，走了大概半个钟点，忽然想起来。夜这么深，怎么一个女人在外面走路？这个念头一起，全身汗毛直竖。再仔细一看，这个女人是有上身没有下身，吓呆了。啊，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回去之后一夜都没有睡觉，真醒了，真看到了。绝对不是眼睛看花啊，跟他在一起走了半个多钟点啊，这才相信。我跟他认识，我26岁，刚刚跟方东来先学老师学啊，对佛教一个认识啊，老先生69岁啊，70岁差一岁啊，他跟李老师同年，也是老朋友啊，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非常多，都是亲身经历的啊，讲给我听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 啊，诸佛护念呢，诸佛称赞。啊，诸佛称赞念佛人，称赞弥陀弟子。啊，真正学阿弥陀佛，依照无量寿经修行。啊，经多念，读书千遍，决定有道理。啊，这个道理不难懂，专心读一部经，心是定的，念经就是修定，同时也修慧。啊，定慧均等。另外，得到佛的加持。黄念老他也学密啊，密宗里面讲灌顶，他对于灌顶两个字解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啊。顶代表佛法的最高的顶法，灌是什么？传授的意思，把佛门的最高的大法传授给你叫灌顶，这是这个意思。无量寿经是顶法，你从头到尾恭恭敬敬念一遍，就是祝福如来给你灌顶一次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如果是散乱心，就没有这功德。啊，真诚恭敬，你读这部经，祝福加持。给你观点啊，一天早晚念一遍，早晨观一次顶，晚上观一次顶，三年五载念佛三昧，你就得到了啊。刘素云居士就是这个笑话，他就这么成就的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！除了读经之外啊，刘素云是听经听光碟，他手上拿了一点光碟，他告诉我是我在台湾华藏图书馆讲的，很早了啊，是第二遍还是第三遍，这个经以前讲过十遍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，是依李老师的眉注，依那个本子来讲的。啊，随意部经大概是讲了，应该是七八十次吧。一次那个时候是一个半小时，啊，随一百多个小时讲圆满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每一天听一篇，啊，就是一个小时。以后他们做成光碟，我就不晓得。最初是用录音带录的，有声音没有画面。啊，他一天听一个小时，但一个小时重复听十遍，他就学到了一句话：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啊，一部听完了，从头再听，十年没有间断，所以他得三昧。他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定的。啊，胡小林居士的父亲。他把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别人做不到啊！佛家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人临命终时，你要真正爱护他，帮助他，你要让他 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世界，可别动它，因为灵魂离开身体，那个痛苦，经常有个比喻，好比深龟脱壳，乌龟活的乌龟，壳给它扒下来，就是灵魂离开身体那么痛苦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一定啊要念佛帮助他，啊，助念不要碰他，啊，八个小时，连他那个床铺都不要碰，怕他生烦恼。啊，一烦恼一生嗔恨，他就往下堕落。啊，只有在旁边念佛，帮助他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病院急救是很糟糕啊。急救呢，就是地狱的刑罚了，那太苦了，他怎么不生怨恨心？一生怨恨心，地狱下去了。第六，星光照护啊，这星光呢，清净心，清净心放光，平等心放光啊。如果开悟了，那星光就更大啊。星光常护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冤亲债主不会接近你了啊，他会远离你，妖魔鬼怪会远离你啊。佛菩萨看到欢喜，佛菩萨加持，你的光就更大。第七，心多欢喜大乘经教常讲啊，常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了。心多欢喜的人决定健康长寿。啊，我们学佛才真正体会到，啊，身心健康真正的这个源流就是欢喜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啊，比什么样的物品还要滋补，还要滋补，啊，欢喜心啊，啊，佛法里面的欢喜心是清净的，它不是染污的，啊，不是你得到财宝、得到地位欢喜，不是，啊，这个欢喜是没有法子能够相比的。第八个，知恩报恩，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花草树木对我们有恩德，山河大地对我们有恩德啊，不知道他不晓得，知道要有报恩啊，用什么来报恩？用我们的心行。啊，具体来说，用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心想阿弥陀佛，口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把阿弥陀佛的愿，把阿弥陀佛的慈悲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间，这是报奉恩。常心大悲，佛念念不忘众生啊，众生是广义的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法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的？所以众缘和合用现在的话，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全是众缘和合的。啊，我们对所有的一切现象都要有慈悲心。啊，悲是帮助他离苦。啊，违背自信就是苦啊。不忠不孝是苦啊。不仁不义是苦啊。啊，现在受的苦他有感受啊。死后是三途啊。更可怜了。啊，怎么样帮助他呢？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了解事实真相。所以具体的做法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演出来了49年的教学。教学是真正救苦救难啊，苦都从迷惑来的，乐是从觉悟来的啊，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那个方法就是破迷开悟。啊，不迷惑了，苦没有了；真正觉悟了，乐就得到了，法喜充满了。前面讲心多欢喜啊，这是正确的方法。应该要这样做法啊！佛为什么不辞辛劳教化众生？是悲心啊，教化是慈心，慈悲是一体的两面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孔子讲忠恕，佛法讲慈悲。我这一次在澳洲，啊，澳洲也有个政要来看我，我们也是老朋友。啊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当前这个社会混乱。啊，问我两个问题。一个是制度。他告诉我，我从来没听人说过，西方人现在对于民主制度有质疑。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？问这么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社会的动乱，有没有方法挽救？啊，让它能恢复正常。啊，第一个问题，我告诉他，今天这个问题不是制度上的问题。是人心的问题，人心坏了，什么制度都没用啊！再好的制度，他心行不善，一样干坏事。如果人都是好人，都是圣贤君子，再不好的制度，他都能做出好事。人好吗？心好？哎，这个得认识清楚啊！啊，他同意我的看法。如何能把教育办好？ 啊，只有教学能改变人心。啊，我们过去在汤池做的实验，他知道，他到汤池住过四天，他很清楚。啊，只要把教育办好了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所以今天不是制度问题。啊，那帮助社会恢复安定，啊，我们提出，这是汤恩比说的，啊，英国人讲的，啊，他说，解决20亿世界这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呢？仁义忠恕，大乘佛法真诚慈悲。就能解决啊！所以今天，因为大家没有受过圣贤教育，没人教啊，学坏了，全都学坏了，大家都造罪业。那要怎样呢？要饶恕他啊！孔子所说的“成事不恕，随事不谨，既往不咎”。啊，一看不追究了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学习传统文化，学习做人的道理，问题怎么解决，要从稳定当中来转变。如果你责备他、处分他、判刑，人全都造罪业了，谁都不服谁呀！啊，这既得利益的集团，他们会合起来跟你对抗，社会马上就动乱了。啊，动乱更苦，不能解决问题，要从稳定当中来解决问题。啊，贪官贪污，他贪了几个亿、几百亿，随他，就是他的，不再过问，他心定了。啊，不追究了，就是你的。要用这个忠恕啊，忠是心，不偏不邪，恕是饶恕别人，好好教他。他明白了，觉悟了，他就回头了。啊，我提出这个方法，他肯定是对，是要用这个方法，决定不能让社会动乱。啊，只要他良心发现了，啊，他得到那个非法的利益，他拿出来做好事，好啊，那不拿出来也好，不追究。啊，因果跑不掉啊！啊，最后一条第十条，入正定居，这前面已经说过了。啊，人一定要把心定下来。啊，只有定才有智慧，才能够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不能够乱。啊，一乱就坏了。啊，所以今天是整个世界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丢掉了，才出这个乱子。啊，汤恩比的话没错。我们要有正确的来解答，把孔孟精华最重要的东西，确实可以能帮助现前社会，把它念出来。啊，是不是？仁者爱人，义是什么？义是循礼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言行、后情、后理、后法。啊，都能够做到这个，忠不偏不邪，恕所有一切的过失的人。全力要原谅他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学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啊，来学佛菩萨的这个经论，问题不就马上解决了？啊，皆大欢喜当中，把世界改变了，啊，恢复正常秩序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